正在看。 OK， 没问题，我这边 看看 显示正常。 对，可以问一下他们听 Hello 听得见吗？ 听得到吗？音乐怎么样？声音怎么样？听得到？背景音乐也可以吧？已经来人了。好，那我们等会儿还有再有三分钟，咱们就正式开始，好不好？ 好的。 先放一个岁在长宁的主题曲， 假装我们听得见。 你在那个 能听见？ 对，你在那个猫耳上应该也可以听到。 嗯，对。 看看来了几个，现在，哇，这一会儿就已经有42个了，声音有点小，是人声有点小吗？还是音乐有点小呀？那就上面那个 NG 的可以开大一点，把自己的那个声音开大一点。主持人声音小，那我开大一点。怎么样？现在呢？声音怎么样？我和他们俩的声音好多啦。好的。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呐。 可以。 我来的路上一直在想，哦，什么词什么词，我在啊，哦，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昨晚上做梦都是在采访你们俩。 啊，还好吧，没事儿。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没错，多喝热水。 我去。啊， 我喝点啊，哎，我好热。 嗯， 还有一分钟喽。 嘉宾的声音可以小一点。 那就是我的声音小。 谁是嘉宾呢？ 是说我们俩还是主持人？当然，我们俩应该是我们俩是嘉宾是吗？ 我调一下，现在呢？ 你俩的声音有点炸。 现在应该可以了。我调了一下这个设置。 男生，我可以稍微，我们俩可以都稍微小一点点。 咱俩的声音啊？ 对呀。 哦。 我这儿也可以调。 反正现在还有时间，就用来尬调。 喂喂喂，你那 尬调。 现在是不是比刚才小一点了？ 小了，可以了，没问题。 现在公屏在刷，想死盘哥了。对，盘哥来了。好，那咱们现在已经来到7点整啦，咱们可以开始了。我好兴奋，好紧张。好，大家好，我就是今天的主持人凯特。那么欢迎大家来到《岁在长宁》破千万播放 FT 采访的直播间啊，特别开心啊！虽然《岁在长宁》的完结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还有这么多小伙伴来到直播间，哇，好兴奋！今天呢，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主艺两位人员、两位老师之外，还有好几位神秘嘉宾和至少3轮的在线抽奖福利。这个福利呢，就是两个嘉宾的，不是两个嘉宾，两个主艺的双签的明信片。然后咱们到时候抽奖的时候，可以刷一刷这个口令。好，那 在这次直播之前呢，工作室征集了上百条关于咱们这个岁代长年广播剧的一些问题，收到大家满满的热情啊，最后实在是难以取舍。今天呢，就由主持人变身热情粉丝，然后代表大家向两位老师提问。哇、哦，好紧张！ 不用紧张，给你鼓个掌。 好， 不错不错不错。 好好好，那我看一下。 点燃了现场的激情。 我谢谢二位捧场。 必须的。 那就先问盘哥吧，问一下涅槃老师。之前就是涅槃老师之前直播的时候说，那个在接剧本啊或者是挑角色的时候会看一个缘分，还要看这个角色的个人魅力。那涅槃老师在第一次看到沈长宁这个角色的时候，是觉得这个角色的哪些方面吸引了你呢？就比如说什么性格呀，然后他的一些非常可爱的小细节啊，这种的是哪些方面呢？ 对，因为我看到他是一个，首先看到的吸引我的是强迫症这个特点。然后他有洁癖嘛，沈长宁有洁癖嘛，然后他会把家里收拾的特别那个 干净整齐。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和我本人反正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了。因为我在看角色的时候更多关注的肯定是和我自己不一样的点嘛。对。所以看到他身上存在的这些特征之后呢，我还是比较想尝试一下的。 好，不是录播，是直播，是直播。刚才有人跟人说是直播。好，那稍等啊。那你觉得就是现在这种，差别比较大的角色，是有很有挑战性，是吗？ 对。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因为在我目前的这个阶段，我可能也，不是特别适合选那些就是离自己特别远的角色，就是和自己差距过大的角色。这种情况下，就对我来讲，可能更容易把控一些吧，就是。有一部分会像我一些，尤其是他的主体可能和我自己比较性当前的一个能力把它完成的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要是离我个人太远，和我完全是两个类型，看起来好像挑战性挺大的，但是出于对作品还有对自己角色完成度的一个责任感方面吧，反正我可能大多数时候这种角色我都会放在一边暂时缓一缓。对。 好，那小红老师呢，就是在自己扮演这个张焕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跟他这个角色有共同点呢？ 张焕，然后我其实看到他最，大家也知道他最明显的点就是他暗恋沈长年很多年，沈长年很多年、然后呢在这个暗恋过程里面一直没有表露自己的心迹，然后甚至到最后沈长宁知道了他喜欢自己很多年，但是呢他还是希望自己，我声音很大他还是希望自己可以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他一直在这个暗恋当中活着，活了很多年。这点是我是比较能 get 的这种感觉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反正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学生时代青春时代那种暗恋的过程，都会有默默喜欢过这么一个人。然后当你暗恋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很酸涩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跟张焕之间有了一些共通点。我能 get 到，就是当你默默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永远都是那么完美的，永远在你心中就是带着一个光环的那样子。因为这个点，所以我理解了他做很多事情的原因，为什么不想让沈长宁走进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愿意默默地为他付出 愿意为他付出很多很多，这就是最原始的这个情感冲动，这是跟我自己的一个这个经历或者是一些想法是一样，就是这样子。 那比如说你在第二集配的时候，张焕在乡下摔骨折了，当时我记得有很长的一段那个给沈长宁打电话的那里，我听着时候也非常的揪心。那你当时配的时候是怎么把握这段感情的呀？配的时候会在一边配一边哭吗？ 忘了有没有那个具体哭没哭了。可能是这样，就有时候人会会在一个某一些极端的条件下，这个情感的缺口会破掉吗？我觉得他一直暗恋沈长宁，这么多年来其实是压抑控制自己情感的，但是在那一瞬间估计是失控了。当他失控就叫破防，我们现在叫现在最新的这个网络用语都叫破防。那破防那一瞬间就是积压了这么多感情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但是他的爆发又是那种还是那种带一些隐忍的爆发，就很有意思，很虐。那场戏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的。 那涅槃老师在演绎咱们这个沈长宁的时候，有没有比较爆发的点呢？就共情的时候的点。 共情时候的点，可能因为我可能和大多数的人关注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比较深刻的一场戏就是自己出柜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父母出柜的那一场戏。因为我家教很严，就沈长宁家教很严嘛，然后本身就和家里面尤其是和自己的父亲之间有很深的隔阂，面对这样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消息，我当时在和父母去坦白的这个过程，那一场戏是让我在某些程度上感同身受的吧。因为虽说我也不是说在现实里出柜什么这像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可能都有过吧，就是自己要做一个什么决定，然后可能家里面家长长辈啊一直你自己也知道这些想法他们不会同意，或者说没有那么轻易的去接受，但是你如果一直不和他们说的话，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一直压在你的心上，成为一个心伤嘛。但是你还是最终下定了一个决心，鼓起勇气去和他们去坦白去说，这个过程中是特别敏感的一个时候。就是因为沈长宁可能大家听到和自己父母去包括这个当着自己父母的面出柜之后，就是也和自己的父亲大吵了一顿，也是闹矛盾了嘛。其实那个时候呢，心里面其实是很害怕某些冲击的，但是又得必须坚定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个立场说实话其实想要和张焕两个人在一起，已经在沈长宁的心里那个时候已经这个深深的种下了一个种子了，心里是纠结也好，还是这个不想去和别人说这件事情的这种情绪也好，都有丑。但是不管也好，爆发也好，你要做好这一切的这个准备。这种内心的忐忑纠结是和我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尤其是以往在学校的期间的时候，和自己的父母之间会有一些摩擦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共鸣吧。 看来两位老师在配的时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一下自己的那个生活里面的故事来共情一下。我还想问一点，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涅槃老师刷咱们剧的时候会不会看到有时候弹幕都是满屏都是下不去嘴的弹幕，你当时在当时在演绎这个沈长宁的时候，有没有在心里默默吐槽过沈长宁口嫌体正呢？ 这个 口腔体正直这个，我说实话，我没有想过这个事儿。 嗯， 我没有想过这个事儿。但你要真的说我有没有过这种吐槽的，有过吧？因为毕竟说实话，因为我们当时在录制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就经常会，作为这个配音演员来吐槽剧情、吐槽人物，完了以后。嗯，但是我没有说出来过这个词儿啊、 嗯， 就是口腔体正直这个没有说出来过、 嗯， 对。不过嗯，他那个沈长宁前期他确实是一个大直男，对吧？他确实是一个大直男。完了以后，后来他，因为他转变的过程其实是大家是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也可以去感受到的。所以嗯，我本人也在进入角色之后，随着这个情绪也在转变。所以可能整个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吧。所以我没有体会到过这种就是，这方面的吐槽，我没有过这方面的吐槽。不过看弹幕上对于，我是 get 到的。 那涅槃老师，一开始你是大直男嘛？然后后来就被张焕给掰弯了，那你在这个， 我觉得也不算是掰弯吧，就因为我自己如果要是没这个心的话、 嗯、 我为什么会被别人掰弯呢？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大直男、 嗯、 对，我非常了解啊，就如果你、 嗯、 你自己没有任何那个想法的话，你自己不朝那个方向去和对方呼应的话、 嗯、 你是不可能，就是说实话不太可能是会被掰弯这一说的，对。所以我觉得沈长宁他其实他心里头还是有那么多少有点主动，我觉得。 哦，原来你是这么理解他这个角色呢。那小红老师呢、 哦、 小红老师对于自己演绎的张焕这个角色有什么看法？觉得这个张焕这个角色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吗？ 带来了什么？ 或者对角色的看法也行。 我一开始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就是以这个观众的视角来看，觉得哇，你过得好苦啊，好可怜、 嗯、 然后 嗯 觉得甚至有人会觉得你没必要这样，太伤害自己了，然后怎么会这样子把一段感情然后影响到自己一生，然后呢还有人会说哇，你太执着了对这段感情。其实这个世界上你可以有很多机会啊，很多选择。那我觉得张焕给了我一种很静默的一种力量吧。说他啊有人说啊他是暗恋，他享受这个过程，这方面是我是跟就是对于他这种暗恋的人当中的那种心情，我是理解并且共情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给我的感触是他对于感情的这种想想啊，叫做什么呢？ 隐忍， 很沉稳的这种力量。他不是说 OK 我遇到爱我就去追，而是一直在愿意为这份感情去等待，去默默的坚守。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之前听过一首诗嘛，木心的诗，就从前车马很慢，然后书信都很慢，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我觉得张焕就是这样子，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太少见了。所以他对于感情的这样的这种力量，温暖，这是另外一种温暖和执着的力量，让我佩服。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的。 哇，听你说好想哭啊。 确实 是现在生活比较快，然后大家都在追求效率和结果，然后但是这张焕这个角色就好像我只要你暗恋就好了，他会忍耐那么长时间。 而且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很多时候爱就是自私的，让对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张焕没有，他只是爱。哇，这个太难得了，单纯的爱。所以很佩服。 那小红老师之前录过那么多公的角色，这个张焕是不是你录剧以来最软的一次，带引号这个软啊？觉得在录这个人物的时候有没有困难吗？ 是有一些，因为他是从那个我们这两个人都是从十几岁开始的嘛，从高中开始，然后张焕呢，他其实有很多内心戏，很多时候是自己在内心自言自语，他比如说他跟踪沈昌宁的时候，想好， 我忍不住，你一提起这个，是从十几岁就我这个。这个十几岁我就有点绷不住了，你知道吗？ 确实有点绷不住。我们毕竟都是，这个成熟的青年。 我要把我的嗓音捏得更年轻一点。 但年轻一点，但其实很难，只能是从人物心里去找了。这点确实，但是现在其实有，你看很多高中生啊，长得又高，然后声音又很低沉。有小学生，就 小学生高，你是在吓我吗？ 一个比你高了，来叔叔，那地方是什么？怎么走啊？ 好了，看到画面了， 很尴尬， 哎，心痛。 对，但是希望能再接更软的角色，我们没有更软，就更软。 我去，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高中的生活离你算很远吗？ 哇，那是很远啊！我高中的时候那是，20年前。天哪， 20年前，你这算不算暴露年龄了？ 没事儿，无所谓， 大家都知道是吧？ 对，都知道嘛。 叔叔好。 充满元气的浑厚的叔叔好。 挺好挺好的，反正我感觉在日常生活中你确实是比较公一点。 哎呀，那没办法，到年纪了嘛，倚老卖老。但是心还是希望就是能录各种类型的角色的，而且对于公兽来说其实也还好，就是他角色的想法不同而已。 对，也是。其实在听的过程中没有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攻受的感觉，只是两个人性格不同而已，没有说谁就是要很强势怎么的。 是的。沈强宁还挺强势的。 我还行吧，我的天。 我觉得他的强势是在那种比较阳光啊，比较主动啊，干嘛？但是强势不是说我要压过对方一头那个，不是这种强势，我觉得。 对， 对，就是比较强迫症。 哦，你在规范我的读音，我听出来了，变强是吗？ 我强势表现出来了。 对，然后主动看出来谁强势了是吧？已经，我的天， 哎，还有一个叫做洁癖。 哎呀，好了，哎呀，我的妈呀，难受死了。 对，太难受了，真的，这个读的太难了。 哎呀， 好题了。好，那咱们要不要看？已经直播已经有20分钟了，咱们要不要来抽一波这个粉丝的福利？刚好可以活跃我们一下气氛。然后呢， okay. 你们俩就挨个说一个口令吧，然后公屏上刷一下。然后是先涅槃老师说吧，然后说一个口令。稍微短一点的，然后公屏上大家都对，公屏上大家都说，然后说你说321的时候，我就开始截图，然后我就把那个第一个截到图的这个小伙伴的名字大声念出来。 那我说两个字吧。 可以啊。 守望。 守望，好，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听到了吗？守望啊，要在公屏上刷起来这个字啊，守望。对。守望。 我这俩字没念错吧？ 非常标准。好，你可以说321，我这里就截图，我就用手机截图了。 好，准备。 三二一。 啊，看到了，哇，这个很长的一个英文名字，我看一下啊，叫 CCYDFZFSBZ。 这是瞎打的吧？ 应该是吧。然后 我怎么听起来 这位小伙伴有没有听到？听到的可以在公屏上扣一个一哦，扣一一一一。我再念一遍他的名字啊，对对对，是 CYDFZFSBZ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然后呢，这位小伙伴呢可以到那个微博的后台跟那个客服联系一下，然后就获得了那个双签的一个明信片。好嘞， 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这位小伙伴， 恭喜恭喜恭喜。 那既然气氛到这个活跃点了，我想问问，就是二位在录制这个节目的过程，录制广播剧的过程中， 我不能 出啊？哦，对对对，对你还没有抽，我就给忘了，幸好你提醒我了，不好意思， 对吧？给大家谋福利， 把小红老师给忘了。 我现在想起来，你真的紧张了，你知道吗？ 我是真的紧张，我现在汗都出来了，我开着空调，我一背的汗。好，小红老师开始。好， 福利少不了。那我也说两个字， 都行， 发财。 我果然是很实际的， 对，很吉利啊，发财。 太现实了，你这个。 哎，人为钱死，鸟为年为财死，差点说不出来了。那我怎么弄？那个， 你就说三二一嘛，说三二一我就截图。 好的， 嗯， 三二一，截。 是叫哇，这个字我不认识。情什么？一个风，一个思，是什么字？ 啊？ 一个风，一个思，我查一下啊。 一个风，一个思。 对，一个风字旁里面一个思。 完了， 飒是不是飒呀？ 思想的思。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文化水平限制了我的想象。 念思念思。 我是文化沙漠。 燕思， 这位不知名的同志 叫风思思， 邢思思吧？ 邢、 他好像是邢思思，恭喜！ 哦，对，邢思思。 哇，这都是 发给， 好厉害呀！ 发给那个咱们后台的客服，然后秦思思呢可以联系到微博联系这个咱们的客服小姐姐地址啊，然后就也获得，恭喜你。哇，稍等，我这个主持人手机操作一下， 没事。哎，我文化水平最高的时候应该就是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记忆力最强，然后书读的最多，往后真的是这些字都不认识了。 对，可以私信那个珠穆朗玛的那个官博。 哦，对，要高考了，各位加油啊！ 我好紧张，我的手在抖。 没事， 可以了，发过去了。啊， 没事。 那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就是对二位的采访，这两问题要共同问你们两个人了。 嗯， 好，刚才说到哪里了？哦，对，就二位主语老师在配音的过程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比如 NG 了很多次啊，或者是对剧情方面有没有很印象深刻哪场戏？ 我咱俩倒是没有多少 NG， 没有什么 NG 的情况吧，我记得 非常入戏，状态很好。 非常入戏。 大多数时候，尤其是两个人的这个对手戏的时候，就可能多少自动的形象，还都挺顺畅的。对， 像深的戏呢，我想想，哎呦，其实最后印象蛮深的，就是他。沈长宁就找到他家来了，因为沈长宁已经做好准备了，然后张焕这时候就是说了一句名言，名场面就是 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儿， 嗯， 就关你什么事儿？你不要走进我的生活。就是那段，我觉得就完全反映了张焕的一个自己的这个爱情观，或者他的一个想法。 嗯 嗯， 我觉得那个名场面印象很深，也很虐。 那涅槃老师呢？有没有对剧情方面特别深刻的一场呢？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刚才，一方面是刚才提到过的嘛，和自己的父母就是，出柜这事情，对，另外的我想想啊，我印象里还有一段，我记不下来是什么了，具体的，应该是，我应该是喝醉了， 是你那个审查， 我应该是喝醉了，对，然后。应该是张焕来照顾我的那么一场戏， 嗯，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角色里面的话，我是察觉不到周围的这些东西的， 嗯， 不过如果说我印象深刻的话，我觉得还是这一场戏也是比较能够打动我的吧，嗯，因为我作为演员来讲，录这场戏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一些的， 好的，好，现在主持人插播一条，哎，谁的那个回音没有关？是你们俩是谁吗？ 啊、 我听到我有我的声音，哎，好好，现在没有了。 哦，好的。 现在神秘嘉宾来了。 好，神秘嘉宾其实就是我。 啊？谁？ 倔强的小红。 看一看。 大家好。 哎呦。 哎呀，竟然是涅槃啊！ 正在把人调度到咱们的直播间，我有点卡，稍等。 哎，怎么？哦，卡吗？ 我这里有点卡。嗯 ，Hello Hello， 神秘嘉宾们， hello, hello. 你们可以出个声，让大家听一听你们的声音。 我杜老师，我看我拉呀，我看见他来了，我浑身都冒汗，你知道吗？我的天！ 哎呦， 好 久 好 久 不是，剩下的人都剩下的人都没了是吗？ 不是， 能听到我 这边？ 可以的 。 好的。 我觉得你们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对，大家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咱们从那个。盛伦老师在吗？ 我在。 盛伦老师，从盛伦老师开始吧。 那行，然后我是咱们这部广播剧的这个，音乐制作人，然后卢盛伦，然后叫我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大名就写在这儿了。啊，然后就非常感谢。猪猪能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次这个，这算什么？这算线上活动吧？ 直播的采访嘛。 好。 那莫寒老师在吗？ 在的，在的，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好甜的声音呢。 谢谢。我是作词，然后可以叫我莫寒。 嗯，欢迎，哇，好甜的小姐姐。那下一位演唱的潘超老师在吗 ？Hello Hello， 哇塞，这么软吗？可以做一 完了呀，就是心动的感觉， 感觉到你流口水了。 我是只听过他演唱的那个声音，没想到说话好软呢、啊。 演唱不是更软吗？ 对呀、啊，我没有想到。好，谢谢三位老师莅临我们的直播间。那我就开始提问了，先问一下那个作曲的盛伦老师，咱们一开始作曲的主题需求是 方面有点卡、 卡吗？现在卡吗？ 哎，主持人有点卡。 我现在 刚才那一瞬间卡了一下、 好，那我再来一下。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现在。 就盛伦老师在收到咱们作曲的需求的时候，有什么突发的灵感可以分享一下吗？ 就最开始接到岁岁年年的时候，嗯、其实，是我这边跟第一次跟那个初初这边合作嘛， 嗯嗯， 然后其实也是那个涅槃老师这边介绍的，因为对吧？因为我们俩有 一些我们俩是初中的同学，然后我们两个确实也之前的关系一直很不错的，但是因为后来初中毕业之后，我们两个人因为他来北京了之后，我们两个联系的就很少了嘛。 对 对 对， 直到后来他这个包括我自己之前的那个我在微博里也发过那个小动画，也是他的音乐制作。对 啊，你还发过我的？ 我发过呀，我发，你看你都不关不关注我是不是？ 不是你的那个微博太。 完了，我现在已经改名了，你可以直接搜到了。我的 对，后边再说我跟涅槃老师的感情 啊， 因为我们俩那个确实初中时候就属于那种家里关系也都很好嘛，然后包括过年的时候，然后他的妈妈和我的妈妈其实也都会经常保持联系，就这种，然后包括他也经常来我们家玩嘛，然后就。哎，就是比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关系 啊！这句话你可得说清楚，不是？ 感觉从小就有娃娃亲， 这个风向有问题啊！ 对， 这是现实版沈长宁和张焕呀！ 不是你刚才说的出柜是从这儿开始的吗？所以有那个 这个没有关系， 由现场 完了， 共同鸡身贵啊！这个有原因。 啊，对，然后我们再说回来这个话题，就是回到这个《岁岁年年》这首歌上，就最开始的，然后初初这边跟我的需求呢，就是有两个需求，第一个就是开口跪嘛，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要表现，张焕和沈长宁，然后前面一个暗恋的苦涩，然后结果，后面要有一个暗恋成真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需求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们的创作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限制，然后也是挺感谢初初这边对我们这个创作的一个支持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开口跪这个需求，然后就很简单的就做成了开口第一句，就让潘老板这边，然后就唱就完了，也没有前奏，也没有那么多事儿。啊，对，然后潘老板其实这第一句呢也确实演绎的不错，所以这个开口跪这个应该归功于潘老板，然后其实包括那个说回来这个前面暗恋和后面暗恋成功的这个苦涩呢，然后我们也看了这个看完这个文之后呢，然后我们觉得就是中途其实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蛮曲折的嘛。然后我这边就在那个曲子当中，然后通过一些大小调的转换啊，然后还有一些变调啊，然后去实现了这个最后这个曲折的感觉。然后最后上线的时候呢，也听到很多观众听众，然后就说哎呀这歌好难唱啊，然后拐来拐去的。然后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窃喜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听出来了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对，大概就是这样。 嗯， 就是曲折爆唱是吗？ 对，就是曲折。 好，那下面问一下作词的莫涵老师，对于这个咱们翠翠长宁这个故事，写词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思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你就比如说，我爱你，你爱的那个咖啡永远不甜这句话，当时我听哇。怎么想到的这个？有什么创作的想法？ 哦，这个， 就 是我看了咱们原文，它这个故事里是有长达10年的苦涩暗恋嘛，就是我对这个印象比较深刻，所以在创作歌词的时候，我觉得主要是它需要有那种淡淡忧伤的感觉。我们两位主人公都在努力的生活，尤其是创业的话，一定是充满了各种艰难困苦，所以就那个咖啡呢。咖啡是很多奋斗中的人们不可或缺的伴侣，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也是很多工作狂人或者明星的第一选择嘛，它具有一些什么提神醒脑或者保持身材的功效， 虽然有些苦，但是如果每天都去喝的话，也是很值得啊。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咖啡我个人这边也是非常喜欢。嗯，有时候可能连续一个月每天都在喝，每天早上来一杯这样。 这是我觉得可以打广告了。 不是，重点在于保持身材，你知道吗？ 啊，对， 我觉得我可以。 啊，确实确实。然后就是他就会让我联想到两个人的感情啊，虽然经历了很漫长、很苦涩的暗恋，但是最终有一个这个开花结果嘛，所以也是非常值得的。嗯，就是主要就是有这样一个思考。 嗯，好。感觉大家在这个不管是两位老师在演绎啊还是作词作曲啊，感觉大家都会在自己的平常生活中寻找一些灵感。老师，作词老师就非常喜欢喝咖啡，就把咖啡给写进去了。包括涅槃你刚才的出柜，我懂。 啊，你哪儿懂了？你懂 好，那最后来问一下咱们的演唱潘超老师啊，我想问一下，你在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嗯，看到这首歌词呀、曲子的时候，是怎样来诠释这个暗恋的这个情绪的？ 我在回答问题之前，能先吃个瓜吗？ 行啊，可以。 因为作词老师和作曲老师就是那个韩姐跟这个卢老板，他俩是那个两口子，所以我特别想我特别想，但是刚才呢，卢老板又一直在这个直播间爆出他， 而我心里现在有一些苦涩。 对我特别想问问韩姐现在内心作何感想。 我仿佛知道了些什么，沉寂了很多年的 秘密。没有，我有罪了呀，我的天 啊。我们都相信你 们， 对，我们都相信你们私下是很好的朋友而已，我们都相信。 对， 这个是什么竹马是吗？这个是叫竹马吗？青梅竹马 什么的。不是你这太有文化了，我 你太有文化，我 不上你这个节奏，都是我不敢回答，我操！ 好了，我说说歌吧，因为当时我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时间非常紧，大概就是差不多第二天就要去录，然后那个卢老板找的我，所以我其实前期并没有时间完整的看完整个剧，我是了解了一下这个故事它的大概的过程，然后他又跟我讲主意是谁，然后我说我知道了。对，然后去之前这首歌他写的确实难，一直在转调，然后他最早给我的那版 demo 还是一个他唱得特开心的 demo。 对，所以我去了他家之后，说实话就是我们录了一整个下午嘛，前大概一个多小时就一直在磨合，就是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太对，因为事实上是要唱暗恋的苦涩，但是好像一直沉不下去那个情绪。 哎，其实当天咱们俩也改过 曲子嘛。对，后来我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的调整，包括他就是很即兴的把一些这个编曲里的配器就抽掉了，当时应该是只给我剩了一个钢琴，我印象里啊。 对，然后我再去唱，我发现说哎，好像那个感觉找到了，所以就是去磨合那种需求的语气跟情绪，这个其实是当时在录制的过程当中花了比较多的心思。然后再到后来我去听剧的时候，我能感觉得到大家反馈的那种说歌和剧的那种契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相互成全，就是可能在剧的部分需要用音乐去补充的内容，或者去给更大遐想空间的地方就用音乐去填，然后音乐本身在词和曲或者演唱的过程当中有空缺的地方，剧的内容会给他反过来补充，所以就包括我经常去看那个 Q 音啊，这些音乐平台底下的一些评论，很多人会讲说这个，那种暗恋的那种兵荒马乱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都是作为听众给歌赋予的新的生命力。对， 嗯，升华了。 哎呀，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老是学不会这首歌了，知道吗？ 这下了多大的功夫？这是一时半会儿我能学会的吗？直播间里的你们给我听好了啊，就这首歌就很难，知道吧？就是我学不会，它不是我的问题，明白吗？就这两个优秀的人在当时创作的时候就压根没有留这个空间，明白吗？ 我感觉你在查我。 有评论说因为你出柜了。 我去。 可以。 那我主持人也有一点点小私心，潘超老师能不能在现场清唱那么一两句呢？ 好呀好呀好呀， 那个旋律实在是 就是 绕梁三日，你知道吗？ 期待。 对，期待期待。好。 好，我唱前面几句。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我想想词，第一句是什么啊？那个想念的日子， 嗯， 想念的日子又多了一天，细数从前的滴滴点点，又跨越的一切月都多看几眼，甘愿守在你身边。好了好了，我就唱这句， 连混响都不带，这是我跟你说，这是实力派。 哎呀， 你们可以邀请那个，你们可以邀请卢老板唱一遍， 别别别 我觉得他唱的 不行， 很精彩。 我唱的就是高兴版了， 欢乐版。 刚才我也一直在直播间磕 CP， 就是，对。 你说的 CP 是哪两个 CP？ 你要说清楚，我跟你讲。 当然是你和小红了， 可你俩 是吗？ 所以不要心里，大家都懂。 哎 呀，啊，非常感谢啊，三位老师，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乐曲啊！我现在还在回味潘超老师刚才在唱那个清唱，真的特别好。在听这部剧的时候。 谢谢谢谢， 每当这个主题曲响起来的时候，真的会感同身受，能体会到那种暗恋的酸涩感呀，很难过，很揪心。有时候听一听小红在剧里的表现，然后再加上这个歌曲呢，就很想冲过去去打小红，为什么？快说出来呀！真的， 这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小红呢？ 没有，我其实在默默磕 CP， 真的很替这个角色着急。是的，是的。再次感谢三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期望下次可以再继续合作，给我们带来更好听的歌曲。 是的， 没问题。 好呀，好呀，好呀。 好的。 好，采访那个三位老师呢，这个环节呢就到此结束了。我把三位老师默默的抱下咱们的那个聊天室，太感谢了，好听啊，鼓掌！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是的，没想到背后还有如此复杂的渊源和故事。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你最好把这个复杂这个给解释清楚。 我听了半天，我这解释不清楚呀，这个有点，我不是当事人，我只是在那个 哦哦哦 故事而已。 你说的如此的云淡风轻。 说呢就。 这次直播结束之后，好像默默的又多了一个 CP 的感觉。 完了完了，我身上现在就扛着一个千斤顶，你知道吗？我 那为了缓解你这种尴尬，我们开始提问吧。 我去。 好的，对对对， 好好好好， 让涅槃老师这个不那么尴尬。提问他其他尴尬的问题。 对，提问他其他尴尬的问题。 我现在心砰砰直跳，你知道吗？ 那当两位老师在搭这部剧的时候，我应该是第一次搭做那个 CP 合作嘛，又演绎的 是 一个，对，是演绎的是一个很虐的暗恋的故事。那我想问一问两位老师八卦的一些问题，你们两个人对待就是暗恋的这个情感的态度是什么呀？比如说你们会是像剧里的主人公一样，默默的长达十几年的喜欢呢，还是？ 沈长宁没有过暗恋。 就说脏话嘛，脏话嘛，是会像脏话一样默默的这个喜欢呢，还是像就是沈长宁一样比较主动的去告白呢？ 你是说个人吗？还是 对，就是个人嘛，个人。 哦，这果然是用一个尴尬的问题，缓解 尴尬的问题。 个人会怎么样？比如说 看情况吧，反正我有过暗恋， 嗯， 就觉得还挺。 瞧不起谁啊，说的跟我没有过似的，烦人。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暗恋的过程，都有一个那个非常喜欢的那个对象，但是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当然这段时间也过去了嘛，对吧？那你再回想起来这个、当时这个暗恋的这个过程，如果是你现在的你的话，你会去直接告白，还是会选择以前一样就是继续默默的喜欢他呢？因为人生到每一个阶段的话、可能看待以前的问题会有不同的地方嘛。 好家伙，这就真是已经开始聊人生了，这个就这个 难讲，这个难说。哎，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结果，说不定你跟他说了之后，就是从比如说从张焕的这个角度讲， 嗯， 你跟他告白之后很有可能大家就是没朋友都没得做了， 嗯， 很有可能 啊。 然后这样子，对啊，还不如你就一直喜欢着他，然后喜欢着他，两个人保持一个距离，然后你至少还能永远保持一个就是忽隐忽现的希望。嗯，我觉得可能就让他那样吧。 嗯，那小红老师就是对张焕这个角色的这种恋爱态度感觉还是比较支持和 对，我赞同他的一些做法，因为确实而且他不是就是他这个关系比较复杂，他们又是同学，而且又是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可能那个年代家长或者大家周围人的看法更加的守旧一些，两个男生之间可能更加没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甚至也用另一种方式去保护了自己爱的人，就是我不让沈长宁去为我而纠结，为我而去跟家里闹矛盾，就让沈长宁过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自己就选择暗恋就好了嘛，这是默默的另外一种付出，所以我还对他很多做法还是挺认同的。 那涅槃老师呢，对于剧中这两个人物对待感情的态度有什么想法呢？是赞同还是比较支持？ 因为现实不像小说，不像故事嘛。 嗯， 在故事里面我们两个反正我作为沈长宁来讲，我感觉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一种态度，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大直男。这种大直男生活里也并不少见，也对其他的一些事情都熟视无睹，或者是就是反应很迟钝嘛，他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然后比较梦幻的就是他后来同意了，就是这是在现实当中几率极低，不太容易发生的一个事情。我倒是挺佩服张焕的这个执着的这股劲头的，因为他一开始的就像刚才小红说的，前面小红说到的，就是他一直在默默的去隐忍着，去为对方付出着，然后直到最后他还是鼓起勇气去和张焕去说明白了这个情况，去和沈长宁说明白了这个情况，对对对，然后呢，作为沈长宁来讲，我觉得最终选择能够承认并且接受，而且自己也慢慢的做出了转变，就这个整个过程是相当梦幻的吧。 我觉得也是非常勇敢，是很勇 敢。 对 他真的是很有担当。 对， 就是我真的决定了爱他， OK， 我就愿意去跟过去的生活说拜拜，这一点是敢做敢当，很配。 是的是的， 嗯， 没错。 哎，是啊， 是一个是很勇，在那个性格上很勇敢很担当，另一个就是我为了我爱的人可以无私的付出自己所有的一切，即使让他感受，让他感受不到我的爱，我可以默默的爱他。 对对对， 都是很伟大的。 嗯，是很伟大，是很难得的两个人。 好，那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再抽一次奖吧。 好， 然后你们俩也是各自再说一个口令，然后我这边截图，然后抽奖。 口令啊？ 嗯，再想一个。 我想一个啊。 哎，有点回音，哎，是你们那儿谁有？ 哎， 我应该是没有开的，刚才可能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的，应该是。 好好好。 有没有消除回音？ 那这次，哎，真的有回音。那这次小红老师先说吧，说一个口令。 我有回音吗？哎，有， 是你的吧？ 我听到，我自己有回音。 你可以把那个启用回声消除点一下，开开。 我启用了。 啊啊，那可能就是。你是不是开着直播呢？看着猫耳的直播呢？ 没有，我把那个声音都关了呀。 哦。 哎，为什么会回音？ 那不会是我这边的呀。 我 先把麦。直播间里听不到吧？ 我先把麦关了试试啊。 嗯。喂喂喂，也可能是我这边的，我这边有吗？回声 没有。哎，你那没有。 哦，那就确实可能是他的问题。 对，我这好像也没有回音。小红老师， 哇，我一开就有了。 没有，现在没有了。刚刚有，现在没有了。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直播间里可能是还好。 好的 好 的， 那就你说一个口令吧，我就截图。 口令。 嗯， 涅槃的竹马。 啊， 这么长吗？涅槃的竹马， 对对，就得长点，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对对对，没错，考验一下大家这个手速，来吧。 那你说，我就准备截图。 啊，好的，就是这五个字，涅槃的竹马啊。 嗯，你倒计时吧，我准备了。 三、二、一，截图。 好啊，这个名字好念。我先发给这个咱们的客服小姐姐。是桑洛九月，桑洛九月在吗？在的可以打一个一一一。桑洛九月在不在？啊，好像这位小朋友在啊，看到了，在， 哦， 你可以联系，对，恭喜恭喜，可以在微博上联系客服，要获得咱们这个主义的双签明信片。好，那接下来涅槃老师吧。 奔赴。 奔赴， 对，奔跑的奔，赴约的赴， 嗯，奔赴。好，看大家已经开始刷起来了，好，可以开始倒计时，我这儿准备好了。 好，预备，三、二、一。 哦，叫蒜苗炒鸡蛋。 哎呀，饿了。 还有一个盖儿，蒜苗炒鸡蛋盖儿，在不在啊？看到有一一的回复了，这位小伙伴呢也可以到微博留下咱们的姓名啊地址啊，跟官博联系一下。恭喜 恭 喜恭 喜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很棒很棒很棒。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我们的神秘嘉宾又来了， 又有神秘嘉宾。 对，又有神秘嘉宾来了，每次来就像小广播一样。 大家好。 啊是谁？来，先把我们的神秘嘉宾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哎，我把他抱下来。哎哎哎，为什么？ 那个故事， 哦，就我没想到刚才第一轮的神秘嘉宾直接给我镇住了，我。 来吧，继续挖掘，看我们还有什么故事。 哦，来了。 把他调。 Hello。 Hello Hello， 我们的神秘嘉宾在吗 ？Hello， 我在，我在，我在。 大家猜猜，可以在公屏上猜猜是谁呢？ 可以说一句话，说几句话。那有请第一位，现在顺位第一位，先说几句话让大家猜一下。 Hello， 大家晚上好，小满快乐，享受夏日的风。 哇，好骚气啊！ 我愣住了。 我接不上啊！什么油腻大叔？ 我看到公屏上有人在说，是麦克，对，猜对了，是麦克老师。 晚上好。 晚上好呀，麦克老师。 晚上好。 好，那接下来第二位，看看是谁呢？第二位。 Hello， 大家好 ，Hello， 能听到吗？ 能听到。 可以。可以 可以听到，大家 我在吗？我在吗？我是谁？ 你很在， 请大家帮我猜一下我是谁？ 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我看到了，有人在说了，是线线老师。公屏上有人说哇，好软的昵称啊！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祝大家五二一快乐吧！五二一快乐， 五二一哇！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 对开场白， 就是叫什么？对啊，我都接不上。 那小红老师要多看书。 对，多读书。 那第三位我们的神秘嘉宾来一下吗？ Hello， 在不在？是 Hello 啊，怎么就到我了？ 好，没关系啊，你的声音被隐藏住了，大家猜不出来。好，咱们 说出你的开场白 啊，等一下，把你这个那个神秘的身份留到采访他们俩之后让大家揭晓。刚才一个小小的一个声音，如果能猜出来的话，可能会有大礼相送哦。 也没有奖励啊？真的吗？好的。 好，那咱们来接下来就先采访一下这个无限老师和麦克老师。我也是，我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已经有一个小时了哈，我现在还是很兴奋，手心在粗汗。想问一下麦克老师，就是黎生这个角色，看评论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角色。那麦克老师对黎生这个角色是怎么理解呢？有没有兴趣多尝试一下这个除了黎生之外这种类型的之外还有其他的角色呢？先说怎么理解的吧，先说怎么理解的。 有人找我就愿意尝试。因为还我觉得还挺招人喜欢的吧，就是比较直接，然后因为那个谁他遇到张环是一个比较会想的比较多一点的，然后这个黎生就是什么都来直求，就还我还挺喜欢的，我觉得这样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也蛮招人喜欢的。敢爱敢恨型。 那就比如说黎生这个角色，在我个人理解感觉是一个推动整个剧情发展的一个助力角色。也是 小小的催化剂吧。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催化剂，因为可能主角两个角色之间本身已经有很强的就是内部驱动了，但是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发现，黎生只是在另外一个层面让他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而已。对， 是， 其实也不算是这个黎生成就他们两个，虽然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吧。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他们在厕所，是厕所吧？对 ，KTV 那个厕所被撞见了。我觉得那一幕应该算是给了那个张焕一个叫什么心灵的冲击吧？是不好意思，心灵的冲击。 对，可能不只是心灵的冲击，这个三观可能都崩塌。因为因为张焕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做到身份认同嘛，如果是他去演这一类角色，他会了解到身份认同其实还挺重要的。你如果不能很安心的接受自己是这样的身份，其实还挺痛苦的，尤其像他还在这个恋情当中，感觉会更不一样。 是， 看可以这么毫无顾忌的表达的时候，就觉得一方面觉得刺激吧，另一方面觉得我靠，我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想问一下， 对，我觉得他是动心了比较多。 小红老师当时录的时候，对于这个场面，当时内心有什么想法吗？作为角色来说啊， 哎，哦， 是没有想到我突然 Q 到你， 说出心里话， 对呀、啊， 没事，随便说一说。 突然 Q 我，有点懵逼啊。 因为我当时听那个就广播剧的时候，就这一段吧，感觉你当时是真的有一点被震惊到了。我感觉啊，是从他看到这一幕之后，他会思考一下接下来，暗恋的和沈长宁的这个暗恋的关系。会不会 不 也可能是我作为、那个、 你让他说实话你让他说实话到底是心动还是震惊 也可能是我作为听众想多了是吗就像那个考试的时候作文似的想多了过度解读 打开了我的另一扇门 不是另一扇门只打开了开关而已 我找了方向 对 而且找了一个好朋友 就你演这一段戏的时候有去找什么借鉴吗 啊这是可以说的吗 有没有对你家的暴富做不是暴富 sorry 是我家猫有没有对你家富贵做什么 你家猫叫暴富啊 对我家猫 哇可以我也可以赶紧转移一下话题哦，暴富挺好 。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留给他自己。 小红老师可能不用回答，我们就已经能明白，他确实是受到了冲击哈、啊。 懂了 ，get 了。 那我想问一下，吴宪老师，那是怎么看待自己饰演的这个蔡蔡这个角色呢？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相对单纯的一个角色，他是那个喜欢也是那种单纯的，然后性格上也比较单纯，就是软萌软萌的一个比较可爱的角色吧。我是这么想的，包括他这个感情之路，其实也就是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虽然说可能有一些小波折，但是真的后来还挺甜的，我觉得。 是，我感觉出场的那几幕吧，感觉就像一个软软的 QQ 的果冻一样， 对， 透明的果冻。 是我听到有人跟我说，就是反馈嘛，说哎，怎么吴宪你录成这样了？天哪，跟你平时就是这种猛男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什么？ 就这样？ 都是错觉。 什么？ 我 好吗？ 围观群众说出了实话。 那吴宪老师是第一次配兽医吗？在这部剧里面？ 很难说吧？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吧。但是，但是这么软萌的，可能还真是第一次。 确实，我当时听的时候，这个角色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那个印象，就感觉，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单纯。 对，是。 就心里没有什么事情。 对，就感觉是那种就是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见不到太多，但是就是那种看起来就挺美好的小美好的那种人的类型。 对，像也不能说是温暖的阳光，是一个很和煦温柔的那种感觉。 是。 那吴宪老师在录小剧场学猫叫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吗？ 就怎么说呢？ 问到羞涩的问题了是吗？ 叫 确实，你现在要让我再录一遍的话，可能都没有当时那么能放得开。你懂的，就是这种戏只能自己一个人闷在家里闷头录，然后我们家猫还有那种眼神瞅我，就是。就好像在说什么，你怎么这样了？你不是我认识那个主人吗？ 感觉好像大家家里都有猫， 有猫的，是的。 可能录剧的时候 没有生活体验、啊， 录剧的时候也会把猫作为对象啊，怎么样？ 那倒不会，我要是跟我们家猫那个就是对戏的话，我们家猫得打死我。 哇，看。 大家的猫各有各的性格，哎， 是是是是， 没错。 那我想再问问那个麦克老师，对于无限饰演的这个菜菜这个角色，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找那个就是人物原型的吧，就是那种其实就是在学生期间确实很单纯，但是会比较执着，比较有自己想法，会坚持自己想法的一个年轻人。就其实会上学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啊、哎、这个老师哎呀好帅呀、啊、好心动啊，但有好多人可能就是心动一下就这个感觉就过去了。但是他演的这个人呢，菜菜呢，会付诸行动，就是我先尝试一下。 对，他是真敢行动啊。 对，他是行动派，其实他挺有勇气的，就是与其说他温和温柔，不如说他是在按自己的方式去坚持。 对， 我觉得还 他 挺可爱的。 对，他其实挺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的。 对， 他那个、 对、 就是、 非常非常明确。 对对对对对，单纯又明确。 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文学作品里面塑造这种性格的人就比较温和，或者说容易对自己的事情做的事情有所怀疑的时候，往往会比较纠结，但是菜菜几乎没有纠结过，他只是纠结用的方式，但是他对他的目的目标一直都很明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贵的，也是能吸引到这种雷声这种老那个什么的，就是对， 不是，我就是个大帅哥 啊，没有，我是说老师了。 啊，那我想多了，不好意思。 sorry， 是我领导 打我。那我现在想采访一个彩蛋，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岁在长宁》是一部宫斗剧，宫是那个宫兽的宫，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 这种说法， 对。我跟你说这个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这么 说， 说 那个说咱们录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嘛，全部都是宫音男神，比如说在场的小红老师啦，涅槃老师啦，麦克老师啦，无限老师啦，都是录宫的，这个你可以猜猜还有谁。还有好几个呢。 等一下，首先我先感谢各位把我放到公的行业里面，行列里。 什么叫公的行业里面？ 你不承认自己是公吗？ 你是做职业做兽的吗？ 我承认没用啊。 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我承认没有用啊。 新的公种， 别说我自己是猛男。 新的公种好吗？这个 新的公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借各位吉言，借各位吉言。 对，就是在大家评论，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弹幕啊，评论区。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听的时候完全没有在意这个什么宫的角色呀、啊，这个属性问题，就只是沉浸在这个节目中。 其实确实，我觉得是巧合吧，因为主角不是叫嬛嬛嘛，宫斗剧也很正常。 对 哦，对啊， 对 对对对， 原来是因为这个吗？ 对， 对啊、 除了在场的你们之外，还等会儿还有一个神秘嘉宾，还有另外的那个大风，还有江生，他们都是宫，所以嘛，这么多宫汇聚在一起，就变成了宫斗剧。 这个说法， 等会儿 我怎么感觉今天晚上这个频道多少要见点血 啊？啊？什么？ 我没事， 所以主持人的忐忑。 没有，你是凯特，你不是忐忑。 哇塞 ，Q 到了我啊！好，那现在呢，咱们我想想，跟着突然脑袋短路啊。好，那对于那个咱们两位神秘嘉宾麦克和无限老师的采访，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两位宫继续在那个工作室的那个其他剧中继续合作。 好的，好的， 欢送，欢送，欢送，欢送，欢送， 是我的荣幸， 辛苦了， 辛 苦，辛 苦， 辛 苦， 辛苦大家， 辛苦 大家， 感谢，感谢， 拜拜， 大家今晚要开心哦， 皇上再见，皇后再见， 拜拜， 臣告退了，臣告退了， 臣告退。 哦哦，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算了，那个刚才一直在我们线上趴的另外一位那个神秘嘉宾可以开麦了。 喂。 喂。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就是下一位公。 大家好，刚才我刚才看到已经有人猜出来了，对，是柳青，是柳青老师哦，是柳青老师。 我谢谢你啊， 欢迎，欢迎你进入公的行业。 我还在这，是吧？嗯，我压的这么用力，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看来大家对你非常喜爱，对你各种各样的声线都很熟悉和喜欢，所以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都能把你揪出来。 我是妖精吗？为什么要揪我？ 是不是声音略小有一点听不见 啊？你听不见我说话呀？ 哦，我现在听见了，只能这么说话才能听见 对不起啊。 可以再稍微大一点声音，把那个麦 对。 这样呢？这样呢？大了吗？ 我好大 呀 ！OK 了 ，OK 了， 太大了吗？这样呢 ？OK，OK、okay, okay、 这是我刚才在上面跟麦克老师跟我调的那个麦，笑死 ！OK 了， 他说我刚才那个麦的音量非常好， okay、 然后你们都说我小，可恶！ 没有，还我听着还可以的，声音正常。 OK OK。 我想问一下柳七老师，比如说， 啊、 在这个剧里面扮演的是小夏的角色，我觉得小夏这个角色呢，跟很多就是初入职场的这个人有很有共性，会免不了犯错呀，紧张啊，就像我今天一样，有一些紧张，有一点点紧张。那柳七老师刚刚入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比如小夏？遇到一些糗事啊或困难的这些事情 啊，那多了去了。 能不能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吗？分享一下，我想想，就因为 你可以不分享那个具体事件，就比如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啊、想法呀、就是我相信，比如说刚才两位老师都说了嘛，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对录剧的时候会有借鉴和一些影响帮助，你在生活中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就是说借鉴帮助到咱们这部剧里面的，像这种的有没有体会？ 还是有那么一些些的吧，就因为不然的话没有心理支点我也录不好。 对对对 没有，我也没有说自己录得很好 啊。不挺好的挺好的，我要给你鼓掌。不要气 啊，谢 不要气 馁、啊、谢谢老师。就比如说就是生活中跟就是领导的一些啊，就是跟老板或者跟长辈啊前辈的一些沟通过程中，就是其实有很多搞笑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就是生活中非常常见工作中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我一定要好好做好好做，然后紧张的半死，然后后来前辈老师跟我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没事，你别担心，你好好录就好了，你不用太紧张怎么样的，就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然后比如说还有一次我记得可搞笑了，就是有一次录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戏，就大家师兄啊就特别是好像是一个那种战争的场面，然后等于是我是那个小兵 A 就过来禀报，就禀报啊怎么样，前方失守啦，就这样大概是这样一个台词。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就他们师兄特别用力，特别的那种就是氛围感给我拉满了，你知道吗？我当时特别特别入戏，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奔赴在战场前线的那个小兵，然后脸上冒着血跑过去，然后。但是你知道我们录音是要对麦的吗？然后当时没有对麦，我大声喊了一句，我说报前方失守，然后突然停了，就是整个录音室安静了。我说怎么了？我念错词了吗？我说错了吗？还是怎么了？是我没情绪不到位吗？还怎么样？然后外面老师就是那个师兄就说，他说，哎，你刚才好像没有对麦，你好像在对天上喊，这样能过吗？然后外面录音师说啊，我听一下回放啊，然后回放，哎， 你小子还真给过了。他说你怎么录进去的？我说可能是嗓门大吧，没事儿了。就巨尴尬，我当时就想，完了，我是不是要告别这行了？完了，就是这么重要的一场戏被我录砸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事实证明你没有，我担心是多余 的。对，啊，就当时特别担心，因为当时我虽然知道要对麦，但是我当时就是已经完全就是被就大家那个情绪烘托到，就是头脑一热，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开始喊，喊完之后全场安静。然后小夏在剧里面有特别多那种咋咋呼呼跑来跑去的那种，然后我觉得跟我当时真的好像，就是非常激动，一遇到个什么事啊，真的吗？真的吗？真的是怎么怎么样嘛，就非常高兴。然后其实有时候就见多之后就觉得啊，没事儿，就生活中一点小小的事情啦，用得着那么激动吗？就是， 嗯， 就一个心态的转变吧，反正就是， 对。就是我感觉在咱们自己生活的过程中还有工作，大家接触新鲜事物的时候肯定就是一个小白的状态，每个人都会有小白的那个时间，但是随着自己的经历的事情慢慢多加，然后还有一些老师对我们的帮助，都会从一个慢慢不熟悉到一个熟悉的过程。我相信两位小红老师啊和那个涅槃老师啊，也是一开始从小白开始一点点的成长起来的，都会有最开始什么都不懂的地方。但是正是对 真的吗？我不信。 一定会有的。 就是小夏他就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前辈就张焕是一个很好的前辈。所以说小夏本身这个人比较好，然后呢他遇到一个好的前辈，然后他们俩算是一个他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有时候你也会遇到一些，就在职场里面嘛，遇到一些不好的前辈，一些什么 PUA 你的那种老板，对吧？然后剥削你的人这也很多嘛。然后就是，但这都是人生经历之一。 对，成长的经历。 对啊，成长就会这样子嘛。 嗯，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像小夏一样幸运，同时也像小夏一样。对对对，是的。 对， 一样，真诚执着那样子。 对，因为我生活中就是有些时候遇到就是那种就是很多老师在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局促什么的，但是小夏在剧里面就是那种，因为跟张焕上司他的关系比较好，就是也能感觉到张焕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人，哪怕他表现得很高冷，但是他很多举动都是善意的，所以小夏在张焕的面前就表现得非常就是有点啊，就是啊，我能做到能帮你的事情就帮你做了，就非常有点会张罗事儿那种新人。但是虽然有时候会闹笑话，但是也无所谓了，就是反正上司会原谅我的啦，就这样子。 有一个好的，就我感觉最后就是朋友的感觉了，有一个好的朋友帮你托底。 对， 那就。 而且就像这种成长经历，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来说，也会很有帮助。录剧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联想到自己成长经历的这个过程，就会把它共情也好，借鉴也好，会放到自己扮演的角色里，这也是一种体验吧。只有丰富这种体验，我们不是才能就录能演绎更好更多的角色嘛，对吧？ OK， 挺好。那柳琦老师有没有对哪场戏印象比较深刻呀？剧里面有哪场戏？ 呀，他怎么撤了 啊？不会吧。啊，我去把他弄 把他 抱下 来。 好， 这个 他不会刚才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吧？ 就可以了，完了以后就走了，直接就走了。 他可能点错了，不小心。Hello， 刘琦老师， 这是成长的经历。他没进屋。哎，进了， 进来了。 Hello，我刚才说着非常非常激动，然后发现我网掉了 啊。你掉了。刚才你一直在说是吧？没，刚才没有听到。 对， 蒋先导眉飞色舞说着，但是没听见。 对，我发现我退出了那个房间，尴尬。 那你刚才听到有我有问你的问题吗？ 啊，你问我什么了？ 啊，我说就是在这部剧里面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场戏呀、啊？或者是，不一定是 哦， 不一定是非常具体，比如说那几集几集是第几集那种、 哦。我知道，我印象深的就大概就是可搞笑了，就是那个 张焕不是掉洞里了嘛，然后他就是、就那场戏就、就可逗了，他不是活过来了吗？不是，呸，什么活过来？就是他不是被救了吗？他被救了，然后在那个医院里面，然后睁眼的那场戏可逗了。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录的可搞笑了，给我逗的。哎，喂，我又掉了吗？ 没有掉，你再 吓死我了！ 能不能说具体的点在哪？你觉得哪点就是？ 具体的点就在于。就在于我当时担心他嘛，然后我当时记得我第一遍在棚里录的，就是感觉是张焕已经快死了那样，然后录的特别那什么，就是啊你不要死啊你啊你终于活过来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结果发现导演说啊停，他也不是要死了，你再来一次，我说哦没事，再来一下，哎给我整的， 其实这跟刚才说的一样，其实也是一种。尝试和经历，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导演可能有不同的要求，就是在不断的跟更多的导演合作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毕竟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会要求也会要求不一样， 确实 然后咱们可能要问一下刘琦老师一个快问快答，我去把 BGM 换一下。 还有 BGM 吗？ 都要换一个，不能这么轻快嘛，要一个俏皮一点的，快问快答嘛，对不对？ 快问。 对，测试一下你对剧的了解程度哈，考验的时刻到了哟，嘿嘿。 我只是个孩子。 哈哈，就是让你让有孩子遭受这个社会的毒打。 你们就是来抓孩子的是吗？救命！ 遭受一下社会的毒打。我开始了啊，对了，刚才忘问你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比较羞涩，我一直难以启齿。 那你启齿一下。 我启齿一下啊，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当时要配教学片男一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啊，这还用什么心情吗？我们是专业的耶。 哦。鼓掌，所以当时没有任何的内心波动是吧？ 没有，其实还是有波动的，但是就是我当时问，我当时说啊，这个要录吗？导演说对，要录。我说啊，我说没有素材吗？他说素材不让播。我说哦，好，行，来吧，我现身。 感觉好伟大，现身，为了我们的 烈士，你知道吗？ 那我回去要把这段。再反复听一下， 对，为了让长宁跟就是张焕要是吧，更进一步发展，就是没办法，为了情节的推动，为艺术献身了，没办法。 对对对，好，那就接下来进行。 啊、 所有人都在为你们俩这个 CP 来推助搭桥。 哎， 好， 对呀、啊， 来进行我们的快问快答喽，不能放过你。即使你回答这 么 私密的问题，我要对你进行拉过来快问快答。好，第一问，李胜男是小夏的什么？给你四个选项啊，第一姐姐，第二小姨，第三上司， 不是吧？ 第四 应该不是 邻居，是哪一个呢？ 是不是下一个 妈妈？ 啊，妈妈？谁说的妈妈要挨打？ 我给捣乱了。 啊，哦，看来小红老师是知道正确答案，故意诱导他。 看他怎么说，他要真的说出妈妈来，哎呦，那厉害！哎， 他不会又上去了吧？还啊？ 他可能去百度了。 不会吧？他不会去百度。 假借没信号。 哎，真的，他怎么突然联系不上了？ 喂？ 是不是又卡了呀？ 啊，柳七老师，你在哪里？我们不毒打你了，快出来吧！ 喂， 他估计是真的掉了。Hello? 他估计是真的掉了。 Hello? 没事儿 啊，那没有关系。 他掉了就让他任他掉吧，等会儿等他上线了总归要把他抓回来的，可能卡掉了。嗯， 对， 我 对战术性消失，就战术性下线。 战术性下线。那我问一下那个无限老师和麦克老师还在不在？啊，我看到无限老师在。好，把他拖进来。啊，我看到他上线了。Hello, hello。 我来了。Hello,、 啊、你刚才 小姨，小姨， hello, hello? 小姨。 啊，吓死我了。 哎， 你是终于百度到了是吗？ 没有，我卡了。 我就说了，肯定是卡了，刚才联系不到了。 百度也卡着，网速不太行了。 嗯，什么鬼？这个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卡。救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我觉得你应该是卡了，不然的话一声也没有。 是的，我怎么可能会去查呢，对不对？我不可能会去百度的呀，就是大家就是非常诚实。 好，那进行第二个。哎，这个 BGM 怎么又跳回这么柔情的。 来吧，柔情吧，不就是配合 BGM 吗？来吧来吧。 好。好，第二个，录给沈长宁的教学篇名字叫什么？还是给你四个选项哟。第一个叫初恋，第二个就是草莓种植大全，第三致我们的第一次，第四 致我们的第一次。 哇， 不用不用说了，就是这个。 好，好， 这个也太简单了。哎呀， 我还没有说。哎， 不是这个你。反正我就那个什么，我记得当时那个什么微博还是什么底下就会写了这个东西的，我当时记得很清楚。 好，好，那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下线。 哦，看来是印象非常深刻。 对，我们的网速非常好呢。 那还有一个关于剧中的第三个问题，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小夏在形容李胜男的时候用过一个四字成语，然后还是给你四个选项。第一选项是小鸟依人，第二个选项是侠肝义胆，第三个选项是温柔体贴，第四个选项是郁郁寡欢，是什么呢？ 首先排除一跟四，三有可能是反讽。嗯，二比较贴切， 可以选择一下，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 我觉得你们不会为难我，应该是二。 对，我们这种善良的， 你们怎么会为难一个小孩呢？对不对？ 善良的剧组不会为难你的。 对，就侠肝义胆嘛，对吧？这还会想另外三个跟他另外三个对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看公屏上有人说是小鸟依人，他们可能是希望李胜男能够小鸟依人。 就是成年人啊，就是正反话得听得出来的了。 好啊，我看那个麦克老师和吴向老师也到了，刚才不好意思把你们俩送走了，放过了你们快问快答的环节。 没有没有， 不能说送走，你不要说 送走 sorry sorry 我们留一个中场休息的时间。 没事没事，我觉得咱们的问题也不至于难道把我们真送走。 对，你看刚才我全对耶，就全对耶。 你出一点难的问题吧。 你争点气啊，加油。 好，让我平 复。我整紧张了， 我也整紧张了。我刚才说了一个什么违禁词，还说了一个就刚才说嘛，说什么，哎呀吓死我了。 没有问题，不大问题的。 对，刚刚跟蔡蔡去一趟洗手间而已。 啊，等等 啊，这是能说的吗？这个是可以录的吗？ 可以说的，可以说的。 中场休息， 对，只是去了洗手间而已。 哦，展开了吗？ 好，那 哪儿都展开了。 行，那现在呢，就开始咱们的快问快答环节了。哦，让我平复一下心情。 嗯。没事，不着急不着急，先平复。 嗯，好，看看啊，好，先问那个黎生吧。 好。 黎生的职业是什么？也是四个选项。 啊， 我记得好像刚才说了是吧？ 我没有说我 我记得咱们刚才在讨论的时候啊，第一个选项是老师，第二个是医生，第三个是律师，最后一个是拉皮条的。 怎么会有这样的选项？ 多选吧，多选吧，就觉得首先是大学教授嘛，然后呀也没拉皮条，我是一个善良的大学教授，是老师。 我看看 是谁出的这个题啊，我想问问 这是谁出的。 我也不知道谁出的，反正不是我，刚才就偏心发现不是我。 温柔善良的红红， 我看到有人选 D 耶，什么情况？ 可能在有的人的心目中就是拉皮条的哦，这是可以说的。 自己出门罚站十分钟啊。 我敢拉皇上的皮条吗？ 这个毒妇没有穿越了。 那下面这个问题啊，是问两位老师的，吴宪老师和麦克老师，你们可以抢答哦，看谁先抢答，第一个抢答， 不就看谁网速快了吗？ 但是抢答对了也没有什么奖励，可你们可以互相给奖励。 抢啥呀？ 抢 了不抢了？ 来嘛来嘛来嘛，来还是给四个选项啊，就是菜菜的全名叫什么？第一个是菜菜子，第二是菜成。第三个是菜叶，第四个是菜喵喵。三二一，开始抢答。 菜， 我怎么觉得好像除了菜成都是都可以吃， 那就是菜成吧。我跟他选不一样的感觉，求生的几率更高一点。 就是怎么菜菜这么可爱的人，怎么可能起一个叫菜成这么中规中矩的名字？叫菜喵喵就也挺好的，我觉得。 国庆， 国庆不敢叫， 这连姓都换了， 这不敢乱叫。 五一吧，端午，菜端午。 是猜菜成吗？还是 菜成？我猜菜成，对，我猜 菜成，菜成是。 都同意是菜成，看是你们俩都猜对了，是菜成。 哎，他说是菜成了吗？ 啊、 他不说不是， 他不是刚才说是菜成吗？ 啊？是吗？他说是菜成啊， 他说 是菜成，是菜成。其他虽然很可爱，但是，还确实不是菜菜。 大家可以不介意的叫你菜喵喵也可以，确实很 可爱，我觉得蛮可爱的。 你看公屏上也在刷菜喵喵，菜喵喵。 什么菜菜子啊，菜叶子啊，都好像都挺可爱的。 菜团子啊。 好，那。第三个是问黎生的，黎生管沈长宁叫什么？第一个选项是死之难，第二个是强迫症，第二个是第三个是二货，第四个是电线杆。 那就很明显 啊，这没有这个选项。 没事。 你怎么自己开始修改了？ 电线杆。 叫电线杆、 啊、都已经入戏了。 对，然后皇上都懒得鸟我。 好，第四个呢是 叫他电线杆吧，全第四个。 对，我相信在我念出题目的时候，公屏上已经在刷了，没有看到那个选项，就直接开始刷正确答案了。 没事，我看不到公屏。公平公正，我把自己屏蔽在公屏外了。 好，那现在问一下吴宪老师。 哎， 第四题，你觉得黎生对菜菜是一见钟情呢，还是日久生 情？一见钟 情。哇，你这回答好快呀、啊，毫不犹豫。 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我长得美。 哇， 看来是、嗯、哇， 就是不用怀疑。 我突然觉得你好像没有像果冻一样透明了。 不是，人要人贵在自知之明，这个还是有点的，还是有点的。 让这个果冻 就变成了龟苓膏是 吗？ 我替菜菜代言，菜菜确实是值得。 要不要唱一首《谢你太美》？ 托儿。 好，最后一个问题呢，是问各位老师，也是给各位的现场观众来一个互动啊。觉得菜菜。给黎生的生日礼物是什么？有几个选项，第一是逗猫棒，第二个选项是猫咪玩偶，第三个选项是猫耳朵，第四个呢是自己。 这个真的是可以说的吗？ 感觉这个时候可以说一声啊，不可以猜猜，不可以猜猜。 这不是，这是个单选还是多选啊？ 就看你咯。 我感觉这， 他是成年人。 我觉得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了。这个东西。 我看到公屏就在刷自己 逗猫棒自己。逗猫棒、猫咪玩偶、猫耳朵，还有自己是吧？ 嗯。 可能是。 啥儿？ 看来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关于对于角色的理解。其实我觉得这四个选项都可以。对于两个人的人物关系来说，对，对，多选嘛，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比如说蔡蔡啊，在黎生的心目中和那个黎生在蔡蔡心目中的这个角色定位肯定是不会相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理解，每个选项也都是对的，包括观众也是一样的，相信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全选了，成年人不做选择， 大家都 all in， 都 all out。 对，好，那咱们这个关于三位的柳七老师、麦克老师还有无限老师三位的快问快答就可以结束啦。这次是真的把你们可以就是暂时去，不是暂时可以去下播了。哦、不 送走， 送走， 不要 一波送走， 不要。可以。 我说谢谢你啊，因为有你， 可以去休息一下 了。 我要跪地，跪地，对不起。 没事，你跪地，我们也跪地。没事，你温暖了四季。好，你们继续。 对对对，你们继续 玩的开心啊，玩的开心。 三位再见，三位再见。 拜拜， 大家开心， 拜 拜， 拜 拜。 好，既然问完了三位的快问快答 我们的时间是不是也结束了呢？ 不是，还有你们俩的快问快答 啊！ 所以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哟。 哎呀，问完就把我们送走， 那不行， 答不好就送走，来吧。 好，你们俩都可以回答啊。 OK。 学生时代张焕每天给沈长宁送的东西是什么？ 酸奶。酸奶。 哎，我还没念呢。酸奶又还有两个选项呢。 啊， 对啊，有两个选项。是蜂蜜酸奶呢还是草莓酸奶呢？ 草莓。蜂蜜。 OK， 你们两个人都答对了。 你们两个选不一样的。 都有。 啊， 我记得是草莓味的啊，我舔谁 嗯，什么展开说说。 那个酸奶的那个盖儿吗？不是草莓味的吗？我记得 都有吧。 蜂蜜也有吧。是，我记得是去买的时候， 对 那个老板说的。 是两个都有吗？ 都有，我记得是都有的。 啊， 都有。 哎，重要的是那个甜，其他的不重要。 哦， 我的天呀，这什么关注点都是。哎呀， 为了避免这个走向崎岖的就不能说的逼的道路，我们说一下第二个问题：沈长宁的偶像是谁？是一个日本偶像啊。 啊，那个一个是那个。 好，我说 那个， 我说选项，我说选项。第一个是石原里美。第二个选项是近藤麻里惠，第三个选项是长泽雅美。我帮你排除第四个，第四个是蔡依林，肯定不是。 谁出的题？ 我名字我真记不住了，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整理东西的那个日本收纳的一个什么。 三长一短，选最长。 所以选的是近藤麻里惠吗？ 他选石原里美。 跟石原里美是四个字哎。不知道选最长的吗？ 哎，就 选那个金毛马里会吧。我也不知道，我名字我记不住了。 啊，公屏再说。好，对，正确答案就是近藤马里会。 猜对了。 看来我们三长一短选最长是亘古不变的秘诀。 好吧。 嗯，下一个，沈长宁送张焕的第一份礼物，同时也是他偶像的代表作是什么？第一，断舍离；第二，杯子；第三，改变人生的整理魔法；第四，红酒。 断舍离吧。 对， 我记得就是我喜欢这本书。 嗯， 你刚才提到收纳了，完了以后断舍离这个东西，我当时记得这好像是连着的，就这两个东西。 那小红老师呢？ 我也是。 选断舍离是吗？ 嗯，对。 其实这个四个选项中有误导，其实这是一个多选题，又可以有两个正确答案。第一个是断舍离，第二就是改变人生的整理魔法。 他送两本 一样的吗？ 对， 一样的一个意思吗？ 对对对， 改变人生的整理魔法和断舍离、就 是。是的，然后咱们下一个，下一个没有提示了。张焕宠物的名字是？ 张焕宠物？ 对啊，张焕宠物的名字是？ 哦，张焕宠物的名字、这太好猜了，这个。 你不会要说富贵吧？ 就是长宁啊，沈长宁，对吧？ 大宁宁嘛， 啊，大宁宁，对对。 老提这个猫的名字，是猫、啊。 对，是猫，是猫，大宁宁。他总会在一些很关键的时候出场。 对，被发现哦，很尴尬，就是那种自己给他起了个名字，但是，被沈长宁发现的时候，哎。 还有下一个问题，沈长宁合伙人卷款逃跑的时候，张焕借了沈长宁多少钱？ 我、哦、不少，我记得 300万， 好像 是。 是 张焕借了沈长宁多少钱？ 对啊， 我给你们四个选项吧。第一个是100000，第二个是500000，第三是150万，第四个是200万。 哎， 没有250万吗？ 没有250万， 我记得是300万。 没有三百万，这个 可能你融资了300万，然后借给你就一部分。嗯， 这个我真不知道。 其实是 我不会选了，反正肯定是上百了，这个肯定不是十万几十万的。 对，就 C 或 D， 就 C C 吧。 印象里没200这个数啊。要么是三百，但是150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哪个了，我真忘了这个。 嗯，那你选 C， 因为10万二十万实在太抠了，做了很多事儿，房卖了， 那就 房卖了。 最后选择是什么 ？C 是吧？150万。 对， 就是150万。他当时是沈长宁把钱给了那个。给他小姨，这小姨叫啥来着？突然忘记。 胜男是胜男吗？ 对，李胜男，由李胜男交给这个，沈长宁的吗。 我是朝李胜男借的吧？ 对，其实对你是朝他借的，但是是我给他的钱。 哦，对，然后李胜男不让我知道是吗？ 对， 后来 我是跟他 说了。 说 漏 了。 对， 是因为把家里的那个房产卖掉了，卖了150万。 哎，房子不贵。 对，是，但是我觉得就暗恋一个人能到这个地步毫不犹豫的把自己家里的房产卖了， 对， 我觉得 对，而且不告诉对方，只这样能做到的人没有几个。 对。还有一个，下一个就是停电的那晚，你们两个角色在沙发上靠着互相取暖，一起看的书是什么？还是四个选项啊？ 还看书啊？ 对啊，第一个选项是《三体》， 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不看书直接是吗？ 黑的火的，那不还看书？好家伙，怎么看得清吗？我的天！ 第二个是《断舍离》。第三个是小王子，第四个这本书比较有意思啊，是从零到一。 肯定不是 D。 对，我也不知道， 这脑洞有点大。 我印象里是直接把他抱上床了呀，哪儿看书这环节有吗、 啊？可能你关注的点只有在后面那个 啊， 关注的点都在、 啊、对，但是后不是 根本就没想看书， 不 就 不是关键是停电了，你怎么看书啊？ 但是确实有看书这个、 啊、 有看书这一环吗？ 当然有了。 哦，完了，忘了。 看书是假的嘛，然后需要借看书，同看一本书，在昏暗的灯光下，肯定要是靠得更近喽，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近，是不是？好，那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刚才看到有人说对了，在公屏上说对了，是《三体》这本书，感觉很高深莫测啊，在一个暧昧的环境下， 这么有情调的吗？我俩人黑灯瞎火的看《三体》， 对。 好吧，这个我是真没印象了。 下一个，张焕在做游戏的时候不小心说了什么大实话？这没有提示啊， 嗯、 要纯靠回忆、嗯，猜一猜。 说了什么大实话？ 嗯， 我喜欢沈长宁。 啊，你在做游戏的时候就想说这个了吗？看来你在做游戏的时候，就你还记得吗？他那个跟那个李胜男他们一起，就说谁要说一个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那个什么事情，就赢了、 哦， 让别人喝酒那个。 这段我有印象，但是什么啥我忘了， 就是没那个没恋爱过。 对， 对， 看来是自己对自己的恋爱经历比较。熟悉， 对，他是那个、 嗯、 就是什么没有谁没有的那个游戏， 对对对，是的， 对好吧， 下一个，张焕给沈长宁投喂或买过什么吃的，可以列举一下。 酸奶， 酸奶， 酸奶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推动剧情的辅助道具，还有什么呢？ 投喂过什么、 嗯、 薯片， 薯片，薯片有没有？好像没有吧。我记得他都是有在车里塞过， 对，放在那个车筐里。 对，车筐里，而且他们那个在后来认识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暧昧的动作，也在车里给他投喂过。你想一下， 暧昧， 嗯，就是他们又一次相见的时候， 橘子。 对， 哎，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是 就给我分一半，在车上那个， 对， 一半 是的， 对，哎呀，我真聪明， 可以， 想起来了， 到时候我听这段说，哇，这个暧昧的举动，对于当时的张焕来说，应该是 我在开车，然后他在后座，然后他在后座，让他给我掰一半， 是的，是的， 他在副驾上应该是， 嗯， 对，嗯。说者无心，这个听者有意啊！ 啊， 对，当时就是沈长宁没想， 啊，对对对对， 没有太那个，但是呢，张焕呢就哇， 嗯， 心花怒放， 有种心动的感觉，被撩到的感觉， 对， 自己已经心砰砰直跳，对方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 没错。 好，那下一个，李胜男给沈长宁的银行卡的密码是什么？ 我靠， 这个也没有提示， 这谁知道啊？这个我 银行卡的密码肯定是跟那个有关呀、啊，因为这个是我给他的， 我生日，但你要让我说数，我可说不上。 他是当时是李胜男非常生气的到你面前，哼，密码是啪。他说了你一句， 对，这个我就不猜了啊， 可能他也不愿意承认吧，对于角色来说不愿意承认自己，我来给你公布一下吧，是六个二，说你二货， 哦，想起来了， 有印象吧，说你太迟钝嘛， 想起来了， 好，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问到你最在意的那个剧情了，就在沈长宁醉酒那晚，张焕不小心拿了沈长宁的什么东西回家。 这个我知道。 我来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提示，看看小红老师那儿能不能从提示中猜到。第一是书，第二是手机，第三是杯子，最后一个是内裤。 啊？ 你是不是想拿内裤来着？ 那肯定是想拿内裤啊。他是百分之百。 你确定吗？你确定你能把内裤拿回家吗？ 你说的对。 哦，我懂了，我懂了。你是想，但是你是内心想拿那个内裤，对吧？ 对。 啊，那你竟然是一个这样的人啊！ 对了，就杯子，杯子。 对, 对，我记得也是杯子，因为摆的很整齐的东西就是杯子嘛。 嗯， 没错。 杯子。其实我觉得杯子也是一个挺暧昧的一个东西。常喝热水，刚才小红老师还跟我说要常喝热水，在开头时候，直播开头时候 嘛。你要说一辈子的那个谐音。 一辈子也是啊，对。 嗯。 好，咱们所有的快问快答就结束了，然后可以再抽一轮这个直播间的福利，看看大家。 嗯，再抽一轮。 可以啊，再抽一轮，就让你们俩抽一轮。嗯。 想想啊， 嗯， 还是两个字的， 都行嘛，嗯，都可以，你可以想一想，或者你们俩共同想一个也可以，共同想一个。 多吃不瘦，这是我。 多吃不瘦， 对， 不是多吃不胖啊， 多吃不胖啊，对不起，我说错了啊，对不起， 哎。 哎呦呦，差点，怪不得我。 这是不是你的心愿？ 我的心愿多吃不胖，不是多吃不瘦。哎呀，怪不得我不瘦，多吃不胖，多吃不胖，这可以吧？ 可以可以，多吃不胖还好，四个字。嗯， 好的，子，那我就倒数了。 嗯，好，我准备好。 嗯，准备好了啊。 嗯，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好的，三。二一结， 好了， 看看哪位这么幸运呢？ 看看，叫，这个名字念起来有点羞耻，叫段家演妈妈的好大儿。 嗯， 虽然不知道段家演是谁， 应该是某个角色吧？ 在吗？段家演妈妈的好大儿，听到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扣扣一哦。看看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他说 了， 嗯，在。好，那这位朋友呢，就可以在微博上联系咱们的客服，索要这个主意的双签明信片，恭喜啊！好，那下一个就是涅槃老师也出一个吧， 柠檬。 柠檬，好， 柠檬， 水果的那个柠檬，你现在是有点酸了吗？ 苦涩， 又酸又 涩，酸涩都可以。 好，好，我这边准备好了，可以随时喊三二一，截图了。 三，二，一。 好，我接到了。 是哪位幸运儿？ 叫与歌不歌，第一个是唱歌的歌，第二个歌是鸽子的歌，与歌不歌。这位小朋友在吗？与歌不歌。哎，没看到哎。与歌不歌在吗？哦啊，看到了，好，就是收到的话可以打一个，在公屏上打一个一一一。与歌不歌，嗯，可以再去联系咱们的客服啊。啊，看到了，现在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各位。然后现在呢，咱们让 就可以送走我们了。 不送，现在到了， 连送也不送。 到不还、啊、还没有结束呢。现在呢，就是让直播间的小伙伴也等了这么久了嘛，可以选直播间小伙伴可以选一个，不是选，就想把自己想问的问题打到公屏上，然后咱们可以挑三个回答一下。 哦， 就是也是跟刚才一样嘛，抽一下，说三二一，然后就咱们抽一个问题回答一下。 好， 有没有小伙伴想对两位老师提问的呢？ 没有， 一人挑一 个。没有吗？ 对，问题呢发到公屏上就可以了。可以刷起来啊，刷一下咱们这个问题。好，谁先说呢？我看到问题已经刷起来了，想问的话可以重复来，重复来问这个。你们说三二一，我就那个停一下，先小红老师吧。 我看有没有我能回答的啊，很多都是我给自己挖坑的。我看啊， 或者对，或者你选一个想回答的问题也行，咱们就不抽 了。太好了，今天晚上吃什么？ 这太简单了。 今晚吃的什么呢？我想想，我晚上我还没吃饭呢。对，我今晚还没吃饭呢，我才想起来。 真巧，我也是。 老铁们，对啊，快送走我们吃饭吧。 你们自己挑一个，我看看公屏上有没有什么想回答的，也算给粉丝一个福利吧。因为之前咱们问题不是就是提前准备的嘛，提前准备会把很多粉丝的问题集中到一起变成一个问题，可能粉丝这里面有特别单独想问的，你可以回答一下。 就是必须要回答相关的吗？ 我 吃什么不能说？ 我吃什么可以说，但是我希望你再回答另外一个，就是有。 还有。 对。 好。这个啊。 所以你没有吃饭吗？就回答了一个了。 涅槃啥时候配兽？我回答这个吧。 可是这你能回答吗？你要幻想他什么时候可以配是吗？ 对，下一次 啊。 对， 预言了是吗？这就直接。 没错， 下一次 大家肯定也很期待。我也比较无厘头啊，就是因为很多都是这个唱主题曲啊，我确实刚刚也听到了。哇，真的原唱太 是的， 对，太好了，我没法了， 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对啊，就不可能到啊，所以只能望而却步。 我也是被清唱，哇，简直了！那个清唱真的是我，哎，算了，不多说了，再说我就要变成小花痴了啊。那涅槃老师挑一个吧。看看公屏上有什么想回答的，可以挑一个。 我看不到公屏。 哦，对，你看不到公屏。 对，我只能说三二一了。 那 帮你挑。 对，你小红帮他挑一个吧。挑一个，不要太为难涅槃老师的。我怎么感觉今晚你好像都在为难他，一直在做功，是距离没有办法，然后所以在现实中攻一把。 什么问题？ 你给小红帮他挑一个吧。 叫什么来着？哎呀，看一下，下次什么时候直播？更多小伙伴在问这样问这个问题。 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可能六一还是什么时候啊？也不知道了。具体时间待定吧。 可以到时候直播前发个微博啊什么的。 我来问一个吧，我看你们挑的问题都跟那个剧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呀、啊， 对，我选一个，因为我刚才看那个公屏上有一个同学刷了很久很久了，一直在问重复这个问题，好像是我看一下啊，是说涅槃老师和小红老师会要有二搭的计划吗？二搭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角色？ 啊，这个就看缘分了，会不会有二搭，这个就得看缘分了。 看缘分了， 这个是实话啊，这只能看缘分。 对，有没有甲方爸爸就在这里潜伏着？ 对， 可以一下之类的。 那比如说那个下一个剧，你们想 尝试，也不说下一个剧吧，就是想未来想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呢？有没有预期和想法？美好的可以畅想嘛，对吧？ 美好的可以畅想，那按你小红的语言，那下次就挑战个兽呗。 可以，没问题。这个，我想挑战那种，青春疼痛类型的文学。 你确定要青春疼痛吗？ 好， 还能青春的回去吗？ 我中年疼痛可以，感情受到了伤害，那种类型。 青春疼痛。那涅槃老师呢？ 啊，我刚才说了呀，现在就挑战个兽呗。 你要挑战一兽的角色，那就对这个兽有没有，比如说，一些详细的具体呢？具体的描述，比如说，他要很悲情的那种兽啊，还是怎么样？ 可以内心的活动多一些吧，我觉得。 就比较内敛的那种。 对，因为反正如果要是我来讲的话，我可能不太会像张焕这个角色这样隐忍，但是可能我内心会纠结，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反正他们自己内心活动多一些吧。 好，那我在这儿替两位老师宣传一下，如果啊有在直播间的那个甲方爸爸听了两位老师对未来的那个角色畅想，可以联系两位老师啊，实现他们的愿望。 谢谢啊， 我相信。 听我说谢谢。 甲方爸爸看一看。好，咱们最后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岁在长宁啊，其实结束呢已经有，刚才开头也说了嘛，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是热度呢依然不减，播放量呢已经达到， 那就很奇怪， 对，已经突破了1000万的播放量，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我们这个直播嘛。那对此呢，两位老师有什么感想啊，想给听众啊或者是制作组说的呢？ 就是感谢吧，我觉得。做出一个作品来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其实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我们录制可能就是可能这一段时间吧。然后前期的写剧本啊，其实包括原著，然后凝结了作者很多的心血，然后到前期的准备，然后编剧，那再到后期的制作、上线、宣发，其实是一个很漫长，有时候也很疲惫、很枯燥的过程。然后呢，大家一直是在默默的去做这一切，然后就很辛苦。然后呢，上线之后，大家一直在，您这个剧其实过去很久了，我们刚刚有一些剧情甚至都会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为确实过去了很久，可是过了这么久，大家还是在一直在有的小伙伴听了很多遍，然后一直在循环播放啊，一直在支持我们这个剧，这才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动力吧。做剧的过程很枯燥，然后也有时候很孤独也很累，但是呢作品最终出来，然后被大家去听，去评论，去支持，然后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所以最多的就是感谢制作组，也感谢来一起来听剧的小伙伴们，就是这样。 好，那现在压力给到涅槃老师了。涅槃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其实有点惊讶，说实话，第一开始听到这个作品啊，好家伙，有这么大的这个热度和播放量，我说实话还挺疑惑的。第一开始，因为这个作品的题材非常小，它只有8集嘛，然后说实话，从整个剧情的这个来看，你要说虐的地方肯定是有的，然后包括整体录制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吧。 可能有诸多那地方，诸多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不足，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它还算是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是觉得是不是因为这种题材短小，但是呢，在很多方面都能触及到听众心理上的某一些层面的东西。所以可能大家才会这个孜孜不倦的去听这个东西，然后这个播放量也一直在涨。我觉得最终真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我还挺欣慰的，挺满意的吧，就是它能够长时间的去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人们。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它是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的，所以也是非常的感谢这部作品吧，感谢这部作品本身。同时呢，这个我们两个确实也像刚才小红说的，就只是录了而已，就录完了以后，大多数的其实整合的一个工作还要给到这个后期制作组这边。所以后期制作组这边也是应该是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整体说实话，第一开始的时候接到这部戏给我的感觉就是猪猪很想做好这个东西，因为我能看到当时猪猪找我的时候，态度上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认真的，非常认真的，去把这个戏想要去给它做好，包括整个录制过程，猪猪也是比较少有的，就是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就是在我们两个的录制过程当中，一直在外面，就是一边听着我们的录制一边给出意见，就导戏的时候导的也很认真。尽管我们两个就是在我第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说我们两个并没有多少 NG 的一个情况，但是也是提出了一些更多的想法吧，比如说某几场戏它虽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层面再丰富一些，就这个样子。他非常在意这种就是一些细节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他能获得这么高的一个播放量的原因吧。因为我确实也没想到，我一看这多少集，就八集， 对， 这能做出什么花来。对，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挺纳闷的。但是录制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能体验到一种就是，竟然能有不少创作的乐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本来觉得，因为题材小嘛，那很快录制过程并不长，说实话，就是录制周期并不长。所以我还以为它是对于我而言是一个一瞬间的事情啊，就过去了。但是实际情况，在录制的过程当中，让我觉得这个时间线拉长了。那你这样一拉长的，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就说明肯定添加了一些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充满了，就是也不是说充满了吧，就是带给我一定量的意外性。这种意外性呢，也让我在这个剧里面，会迸发出不同的灵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句话我就想怎么说了。突然之间，我就本来是说啊，一个稀松平常的一个感情戏或者对手戏，然后我突然就想变一种玩法，然后就给它换一种味道，去这样多方面的尝试，它也调动起了我们演员的积极性。我觉得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应该说这个小小的作品，我体验性。 其实 对，所以说我才，因为刚才在问到这个播放量的原因嘛，我觉得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也在剧组里面参与几个很小的角色嘛，能取得就是目前现在这个播放量啊，还有大家的喜爱，我觉得跟每一个环节每个人的用心付出都是有相关的。大家就是都想把这个作品做好，并且付诸努力。每一个不管是作曲呀、编剧呀、还有原作者呀、还有咱们的 CV 老师、后期老师，包括策划等等等等工作人员，真的是能感受到一种怎么来说呢， 很用心的感觉，嗯，共同的努力在做一件事情，也让我就挺感动的。 嗯， 哎，说的我感觉有点突然有点什么回味的感觉，现在有一点点的，刚才很开心，现在有一点点体验人生的感觉。嗯，确实啊，看咱们的时间现在已经2个多小时了，嗯，咱们今天的直播也就接近尾声，真的是非常舍不得。我相信呢，在今天仅有的这2个多小时的直播中呢，有很多问题还没有问到，比如说关于剧组设计方面的问题啊什么的。但是因为直播的时长有限嘛，在这里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的说呀，采访更多的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个官博和那个猪猪一起分享，都可以的。嗯，还有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剧的过程中，制作过程中有很多关于人物啊故事啊一些细节什么的，嗯，没有办法参加，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嗯，也可以提问，嗯，到这个比如说公屏上嘛，都会看到，主持人呢也会给反映给剧组，找机会给大家，嗯，争取再做一期分享幕后的故事。嗯啊，这个 BGM 很应景啊，感觉，嗯，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呢欢迎到那个官博继续给我们留言，支持工作室的其他作品，再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今天所有的参与者，谢谢现在坚守在直播间的各位，非常感谢你们2个小时的陪伴，谢谢， 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各位啦。那今天的直播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再见啦，拜拜拜拜拜拜各位， 有缘再见， 对，有缘再见， 拜拜， 我就要关直播了，大家辛苦了，关了啊，拜拜拜拜 拜拜。